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阅文集团授权，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重生之将门毒后》，作者千山茶客，第101集《醉酒一》。沈家家宴定在两日后，家宴是沈老夫人自己提出来的，不过每年的家宴都是沈婉云一手操办，今年的家宴却只能交给陈若秋了。如今沈府的钟馗大权都掌握在陈若秋手中，沈老夫人自觉是给了陈若秋天大的脸面，殊不知这外表风光的差事私下里却让人苦不堪言。秋水院里，陈若秋坐在桌前，一手拿着账本，一手笨拙地打着算盘，身后立着的两个丫鬟开口道： 夫人，您都算了一上午了，还是歇一歇吧。 唉，银子怎么都对不上。 陈若秋苦恼地摇头： 明日这一笔银两还得我自己掏腰包。 说着面上便显出一丝愤怒。陈若秋自诩是出自书香世家的贵女，清高孤傲，更是看不得满身的铜臭味。当初沈老夫人将钟馗大权交给沈婉云，她心中不是不妒忌，却爱不下面子去争，到底是心中留下了个疙瘩。好不容易这么多年熬出头了，自己能够成为沈家的当家主母了，可是这时才发现这钟馗大权也不是那么好把握的。沈婉云出身富商，平日里沈老夫人要多开支银两，沈婉云大不了还能从自己的陪嫁中扣一些，毕竟沈婉云不缺银子。可是陈家却只是文官，说得好听点是两袖清风，说得不好听点便是穷酸，哪里拿得出多的银子贴补呢？陈若秋以为接掌钟馗大权便能匀出些银子贴补家用，如今一看，沈婉云这么多年也捞得不少，账目上许多银子都对不上，眼下马上又要家宴，银子确实有些不够了。从前还好，沈姓那头每年宫中的赏赐颇为丰厚，都能贴补一些盈余不少，可是眼下沈姓和沈家人的关系闹得僵硬，完全没有要补贴宫中的想法，陈若秋只觉得脑袋都有些疼。 明知道宫中银子不够，老夫人还在这时候办家宴，这不是欺负夫人吗？ 陈若秋的丫鬟失情为她愤愤不平。 大老爷也打算见死不救，夫人银两不够，要不问老爷要一些？ 话意也说道。 说什么胡话，老爷的俸禄打点官场都不够，怎么能让他再出银子？我再想想如何做。 沈万一心想要往仕途上爬，可沈贵不同，沈贵好高骛远，自己没什么本事，只晓得巴结风影，沈万却是一步一步的自己往上爬，虽然步子慢一点，却比沈贵要来得踏实。陈若秋一直知道他没有生下儿子，在二房中能够依仗的无非就是沈万对他的爱意，所以为了把控住沈万，他做得温柔小意，若是连家中这点银两的事情都解决不好，岂不是让沈万烦心？以沈万的条件，外头想进二房大门的女人比比皆是，他又怎么会让自己处于下风呢？ 况且这点银子也不是白出的。 陈若秋的目光闪了闪， 若是能有所收获，倒也花得值得。 夫人的意思是？ 老太太早不办家宴，晚不办家宴，这个时候办家宴可是有些奇怪。再说了，我听闻前段日子那个苏州来的表小姐很喜欢往西院跑嘛。 陈若秋说着，目光就显出一丝嫌恶。 老太太这手可真是下乘，不过恰好我也不喜欢沈秋。 陈若秋不喜欢沈云，同样也不喜欢沈秋，若说对沈园还有一丝惧怕，对沈秋便是真正的瞧不上。他自己生不出儿子，便见不得别人家优秀的儿子， 而对于沈秋，陈若秋只觉得只知道舞刀弄枪的粗人凭什么还能得到这么多人的赞誉。人因为自己得不到某样东西便想毁掉，沈源心机深沉，他不敢动手，可是沈秋爽朗赤诚，又没在后宅争斗中生存过，对付起来就容易多了。最重要的是根本不需要他动手，这一回动手的是沈老夫人，而他只要坐着看戏就好了。 我回头再写几张帖子。 陈若秋开口道， 你找人将帖子送到各个夫人府中去。 看热闹的人嘛，总归是越多越好的。两日后沈府家宴，自从沈婉云疯了后，那些个贵夫人便断绝了和沈婉云的往来。毕竟嘛，有个未婚先孕的姑娘说出去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儿。虽然不晓得沈婉云后来怎么样了，可是树倒猢狲散，倒没有一个问起沈婉云的。而原先和沈婉云交好的夫人们渐渐的就和陈若秋走得近了。虽然沈婉云不能来往了，可是沈府的关系却还是要维系的。沈府不止一个夫人，比起常年不在定京城又有粗鄙之名的罗雪燕，出自书香门第的陈若秋显然更好巴结。易夫人和江夫人老早就来了，江小轩和易佩兰拉着沈月说话， 年关以后才去广文堂，这些日子被关在府里可无聊了。 他们说些闲话，全然忘记了沈清的死，忘记了不久之前同沈清才是真正的好友。定京城贵女间的友谊也是凉薄如此，朋友到底比不得利益，交往的并非是一个人，而是这个人身后所代表的势力。沈月也笑着与他们应答着，于是沈清的事儿就默契地被几人不约而同地遗忘了。倒是白薇看着远处的人影问道， 啊，那是谁？那就是你们说的表小姐。 她抬着下巴点了点不远处站着的少女，一身杏色衣裙，衣饰简单朴素，站着与身边的婢子在说话， 啊，那是三妹妹东陵，姨娘所出，从前身子不好都没出来，你们没见过也是自然的。 沈月笑着故意咬中姨娘二字，闻言江小轩几个的目光顿时变得不屑。易佩兰开口道， 什么身子不好啊，还不是哼就出来了，这些姨娘养的心眼最多，月娘你可别被她骗了。 沈月笑道， 三妹妹不怎么出院子的，你们瞧，那才是我表姐。 沈月说话的功夫便瞧见金楚楚从一边走了过去，他大约是没有瞧见沈月三人在这头，也没有过来打招呼，倒是白薇眼前疑惑地问道， 月娘，你不是说你那表姐是从苏州来的吗？怎么方才我看她的衣裳首饰好像也是很贵重的模样，哎，你看她戴的那个镯子比你戴的都要好呢。 白薇本是无心之言，沈月却是脸色一白，勉强笑道， 我也不知，大约是祖母送的吧。 有什么可看的？ 江小轩开口道， 从苏州来的，难不成还能比得上咱们定京城的姑娘？衣裳首饰都能装装，眼界气质可不行，你看那娇娇怯怯的样子，哪里上得了台面了。 沈月摇了摇头， 你们可别这样说表姐， 你就是太心善了。 易佩兰恨铁不成钢， 什么人都亲近，就连你们府上的草包以前都护着，现在人家有出息了还不是不把你放在眼里。哎，话说回来，怎么没见到那个草包？ 他说的那个草包自然指的是沈庙，自从广文堂和沈庙起了一场口舌争执后，易佩兰便将沈庙视作自己的头号敌人，恨不得时时都要踩上一脚。而他口中所说的沈庙，此刻正在西院屋中看着沈秋喝茶呢。 本集已播讲完毕，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哟。我们下一集再见。